想象，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没有眼泪，没有哀伤，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心中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是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公众平台上看到了 Think 时机，还有笑容 Smile 王山、薛晓亮、水与火的缠绵，谢谢快乐的小猪，还有申慧里、钱佩瑶都来了。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想要点播的歌曲就可以了，同时要发送你要想要的心情或者是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一并的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连同音乐送达出去。接下来这封来信，这封点歌，这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很腼腆的男孩子，他要给苏玉婷点播一首歌。他的留言是说，姐姐明天呢就是你的生日啦，我要将快乐的音符作为礼物一并的送给你，希望你拥有一个美丽的日子，也要衷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都说流星呢是可以有求必应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夜空下等待，等待一颗星星来被我感动，为我划过星空，带着我的祝福落在你枕边。今天第二封点歌，这也是一份提前到达的生日祝福。明天5月1号是这位叫做苏玉婷朋友的生日，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替这位匿名的腼腆男孩子送出生日祝福，祝苏玉婷生日快乐啦。 微风轻轻吹着你散开的发，忍不住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只手，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是我甜蜜的 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想对你说心里的话，多少次鼓起勇气，话又难开口。想想你的温柔，总是低着头。多希望天边晚霞一直燃烧，永远灿烂别落下。你浅笑的脸，微闭的双眼，我陷入了深深的依恋。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你就是我快乐的源头。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你就是我甜蜜的拥有。为你祈祷，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美丽的图画，你站在夕阳下面挥着手。为你伤心，为你忧愁，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有没有最幸福的生活，我愿这样陪你到永久。你的善良，你的温柔，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继续来点歌了啊，看看每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啊，最好时光在路上，今天也是要工作了。还有佩瑶也说，今天想点播一首《转动命运之轮》。你始终处在一个不知道转角会遇到什么人的状态。哎，其实这样的话，不是应该分分秒秒都会有惊喜带给你吗？对，今天的北京其实状态天气非常的好，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凉，因为背包里面背的外套嘛，但是到中午临上节目前的时候发现，哇，太阳还是那么的热情。继续来看公众平台上小雨点播了一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因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年复习职业考试，每天都会听这首歌，给了我很多很多鼓励啊。我记得在中国合伙人里面有一句台词说的特别好，就是掉在水里不会淹死，只有待在水里才会淹死，只有不停地往前游，把绝望变成希望。好了，四月的最后一天了，一年快要过半了，还有很多很多工作，很多很多挑战要去面对，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再点播一次淋雨一直走，想送给自己，希望接下来的五月能够保持状态，好好加油。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说狂飙经过一身的泥泞，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从要加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 淋雨一直走，直到阳光就开满。 背后降伞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的洗礼，要独特才是流行，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连受伤也有戏。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oh, 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命运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在这段片花之后，我会依旧和你分享一段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今天的这段故事呢，是关于一段校园回忆。毕业那天，我们都穿上了学士服，你在文学院，我在计算机学院，从正门出发去找你，走了397步，路过了13个同学。我带着那一年夏天的风，带着4年校园的回忆，最后站在距离你10米的地方望着你。你个子小小的，戴着学士帽摇摇晃晃，我好像在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了穿着西服的自己，拿着一束你最喜欢的芍药花，等你下班，等你一起回家。那年毕业，我最想告别的就是你。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栏写一首想要点播的歌。今天四月份的最后一天了，看看你想送出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想要分享什么样的心情祝福都可以。上半时段我们还送出了一份生日祝福，那下半时段看你咯。公众平台上的泪雨尘缘刚刚留言说，很开心假期时光又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想点一首感谢送给此时此刻在今天依然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各位同事，各位好朋友们，也要祝他们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同时要把这首歌送给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要感谢你们一路相伴和呵护。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你来提感谢真的没有必要，因为真的是因为每天是你，是你们在节目前的守候，让声音，让音乐，让歌曲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所以好吗，既然你这么说了，但是我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的开场，我要送你一首歌，这首歌来自高慧君，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合唱经典曲目，这也是我认为最想对你说的，最想对每天支持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想说的四个字，那就是你最珍贵。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相守相随，你最珍贵。相守相随， 珍贵，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想要点播的歌就可以了。在四月份的最后一天，看看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是想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欢欢，他点播了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因为呢，这是我们俩在 KTV 合唱过的第一首歌，也是因为这首歌，他的眼神给了我表白的勇气了。这首歌梁静茹的《勇气》，替欢欢送给当时在 KTV 的时候两个人的那种合作和心动了。当时光良写给梁静茹的这首《勇气》，如果没有这首歌的话，当年可能梁静茹很可能就放弃唱歌了。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相信会在一起，人潮 珍惜。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你知道的，在这段片花之后，我会为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是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有些朋友可能了解过了，这首歌其实写的是高晓松的宿舍生活。大学毕业之后，好像有一年高晓松在外面吃饭，突然接到了一个大学舍友的电话，然后就有了灵感，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而我今天呢，想要和你分享的是高晓松和老狼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高晓松和老狼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专心搞音乐的，几个朋友整天就是写歌唱歌，谁有钱就吃谁的，实在不行就挨个去家里面蹭饭。当时有一家公司看中了这些歌曲，就想要买下来。而等到签约的时候，高晓松突然发现公司签约的并不是要帮他们出专辑，而是要把歌曲的版权买下来，去给一些晚会歌手来唱。那时候几个人都已经快吃不上饭了，揭不开锅了，但是高晓松还是坚持拒绝。离开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写的这些歌只能老狼一个人来唱，别人都不行。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够一直听到现在的这个版本，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来自老狼。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得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给我快乐。 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也没人再次问起，只有同学聚会的时候再次看到你，才会想起当时大学的共同回忆。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还有机会来点歌哦。在公众平台上，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底部留言栏直接来点歌就可以了。看到有门、有迪迪，还有没有如果快乐的小猪都来点歌了，还有许潇想要点播一首再见只是陌生人。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潘潘，他要点播的是一首，他说我要点播我爸的手机铃声，朴树的 Colorful Days。 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我爸爸换了这个手机铃声之后，他每次接电话都特别的开心。那天还跟我说，哎呀，不要总发微信，多打电话吧。他根本不是想我，他就是想听歌了。马上就到五月了，这首歌来自潘潘的点播，也要送给和我一样一起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也希望接下来都会有好心情。当然还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没有如果的朋友，他说自己是一名医院的护士，此时此刻想点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患儿，为患儿担心的家属，希望告诉爸爸妈妈孩子的希望一直都在。来自朴树的这首 Colorful Days， 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没有如果还有潘潘。 阵风掠过我身边，当你错身过的瞬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去看繁华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out Whatever it takes For a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s Never lose my passion